东立独家授权，陈某亲自绘图，香港人气漫画改编手机游戏《火凤燎原》首度突破200,000人下载，即上 Google Play 及 App Store 下载《火凤燎原》手机版，新手玩家免费送你 B 级无障卡。 我觉得系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八旗 嘅。原来水镜卡系咁样用嘅，早知就唔使练咁耐啦。 都有 S 卡啦，点解冇呢个无名军师嘅？ 立即下载《火凤燎原》手机版， 全新 4.1 版本，新增好友合击技，已经登场。花生女的酒杯，网台大典，主持 Kelvin Y 夏萨特无名迟啲份 Jackie。 好攰， 好又返返嚟网台大典啦，咁样咁首先听呢段 Jingle 呢，其实上个礼拜都不断播啦，咁要多谢啦，我哋又有广告商啦，呢个就唔系玉成嘅，即系广告商嚟嘅，咁就系火凤燎原手机 apps 系啦，大师系好玩嘅，系啦，咁样咁大家 喺度死啊呢个礼拜， 咁啊，如果我其实我喺 Facebook 出过一个咁样嘅 status， 就系话逢系星期三嘅上昼咧比较悠闲啲。如果你知道呢個咩意思咧，就代表你都係玩緊啲遊戲，係啦。咁係阿 Sherry 係唔知道最近發生咩事嘅， 打到死。 但你都係玩啲手機 game， 你同阿慈生玩同一種喎。 係啊，最近新玩， okay. 新手求大求大。 哦，咁樣樣 ，OK。咁啊，揾次講下。咁啊，火鳳燎原咁啊，手機 apps 啦。咁啊，其實阿風老總就喺我哋就叫做攞廣告啦。而家咧一翻 studio 咧，就通常我哋有幾個係玩火鳳都玩到癲咗啦。 係啊。 咁啊，的中啦， 冇錯。 Steven 咧爆埋出嚟啦。咁同埋 Steven 數啦，係啦，咁我哋都通常呢啲對白都係點啊？喂，開咗咩？開咗咩？有咩卡啦？打咗完上未？ 咪驚一都有 全戰，啊驚一都有， 係驚一都有， 咁啊就個下載似乎就幾 OK 嘅， 係啦， 咁啊所以咁啊多謝風木總啦，大家都玩開機咪下載下咯，係咁樣啦。 我有個團，我有團啊嘛，係我搞團啊喺嗰度。 OK。講完啦，呢度咧就係今個禮拜我有單嘢想講講嘅，就關於呢個中信銀行事件。咁啊，陣間就阿慈生都提醒我，就話都可能要簡單講解呢單嘢啦。 係咯，我呢個禮拜真係完全唔知發生咩事。 雖然就 大打機， 太陽餅我識啊，中國銀行我都知啊，中信唔知咩我真係唔知啊。 啊，好、okay ， 係咪中信銀行啊？ 唔係，包括埋中信銀行， 包括中信 係啦。咁啊， 即係成個中信， 成個中信集團嘅事。 集團 係啦。咁啊，點我想講下點解想講呢單嘢先？其實喺個金融即係財經界咧，就係一件超大件事嚟嘅。OK， 咁之後咧就有好多，當然上個差唔多頭條都報導曬啦。大家即係嗰幾日，你大家睇啲報章雜誌咧，就差唔多全部擺曬喺唔係頭版，都係港文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標題嚟嘅。好多網台都有講呢單嘢啦。咁啊，就講完之後咧，咁因為星期四嗰日咧，亦都係個恆指唔係跌好多，但好多個別股票就跌到撲街，基本上係 星期四 係星期四。 OK， 好。 係啦，咁究竟發生咩事咧？ 即係聽緊反賣嘅字。 係啦，咁我就有聽翻嗰咁星期 Eugene 就上咗去呢個 DBC 啦。 嗯。 係啦，咁亦都講解翻呢件事。咁我覺得啊 ，Eugene 角度我覺得有即係同或者幾個網台同呢個主流嘅標題就好唔同。咁、我覺得呢度咧就希望同各位分享一下，就究竟面對啲咁嘅大事件時候咧，究竟網絡媒體嘅取態同呢個主流媒體會有啲咩唔同咧咁樣？咁啊，阿慈生講咗，其實輕輕講一單嘢先啦。咁的確咧就係可能有啲朋友未必話即係好知道，咁亦都唔會話講到好詳細。好簡單，嗱，香港如果大熟悉咧，有個上市公司嘅中信泰富啦。 係啊， 咁其實都幾耐之前 買一條西水嗰、那個，唔肯買翻佢嗰個嘛。 我哋唔肯去買翻嚟咯。 唔好意思。 係啦，即係可能佢黑想買嘅，咁其實佢又唔想買啦，當然就。咁其實中信泰富係好耐好耐歷史背景啦，即係即係中資背景當然係好重要。你追溯到就係點解佢會落嚟上市咧，係一個好戰略意味啦。OK， 咁但係嗰啲背景唔講太多啦。咁啊中信泰富大家為熟悉就係當然2008年嗰時候炒窿咗呢個澳洲紙啦， 賺 咗百幾億啦咁樣。咁啊變成咧就大家覺得好似睇澳洲紙就睇到你中信泰富股價咁樣。 冇錯，當澳洲紙升嘅時候咧，中信泰富嘅股價就會升。 我以為有呢個大時代睇添， 點解？ 即係會人抌啲女啊仔。 啊，佢落街噶嘛。 哇，咁差嘅咧，咁重口味嘅 ，OK。 我以為有啲 等啲女過嚟咯，唔使抌落街嘅 ，OK。咁啊， 推佢落火坑。 嚇，咁啊，發生咗咩事咧？就講咗一單嘢咧，就應該星期三停咗牌之後講咧，就係、是、話將會嗱，大家知道咧，中信集團咧，其實即係中信太富，只不過中信集團叫做下邊一個分公司啦。嗯、即係如果用最簡單嘅講法啦，咁、嗯、啊。我阿媽咧，用阿媽就個集團就好大嘅，牽涉好多唔同嘅範疇，即係噏得出都有咁滯㗎啦。基本上一個超龐大綜合性集團嚟嘅，咁啊市值咧就接近3000亿啦，2800至3000亿啦。 有咩業務啊？ 多到啊！基本上你應該問有啲咩業務冇？係啦，係、哦、啦。咁所有咩原材料啊、金融啊、乜噏得出都有㗎啦。 冇夜店， 夜店都冇可能冇嘅，可能 咁 冇奶粉唔知。咁啊，咁突然間傳一單消息咧，就係、是、話中信太富，即係中信太富將會，你可以話當佢買，或者中信集團即係所有資產咧，全部拍曬落去個中信太富嗰度，亦即係話咧個仔咧食翻個阿媽，簡單啲嚟講。 嗯。 咁用一啲好大家耳熟能詳嘅講法，就係、是、蛇，即係類似係蛇吞象式咁樣吞曬集團。係 咪澳洲紙升咗好多咧？ 唔關事，其實一早斬曬㗎啦，基本上斬曬㗎啦。 咁但係即係講翻即係頭先個背景資料就係、是。佢早幾年先蝕咗鑊好金嘅時候， 係何來有錢咁樣 係 嘛？係啦，咁啊好多疑惑咯。其實市場上即係當阿慈生，嗱、未講佢，其實佢咧就出咗個記者招待會咧，就係、是、喺我哋行內人覺得咧，就係一個即係個係好即係同呢個馬航事件係一樣咁匪夷所思，因為好多詳情咧係相當奇妙嘅，即係譬如話點樣收購法咧？當然佢就話用現金加新股。OK， 13.48 OK 就出新股，咁幾多現金幾多新股咧？嚇，咁佢使唔使借錢去搞呢單嘢咧？出邊係唔知嘅。總之，中信太富就會用現金加新股 跌 曬所有中信集團嘅所有資產。 咁、但係冇乜可能唔借咯。 唔知 ，OK， 咁傳聞咧就而家 有多嘢嘅， 而家逐步出咗嚟咧，就係話有人注資落中信太富度收購，其中一個包括大馬石咁樣。 嗯、 好啦，咁 OK， 咁 咪賣國咯，咩即係將大陸的資產賣咗俾新加坡。 嗱，再講埋個背景咧，就係嗰日升都之後到星期四咧，就係講咗啦，有好多股票跌到 bling bling 啦。當之前就因為好多消息股炒上去嘅，咁當然譬如咩新能源啊、醫療啊、賭啊，冚冷跌曬嘅，騰上咗跌埋嘅。OK， 好啦， 而個恆指係冇乜點喐嘅。 嗯， 好啦，咁 升。 恆指唔知好少跌好少，咁嗱講翻有好多嘅，即係對於好多個主流媒體裏面咧，會點樣去類別呢一件事咧？就係主要都係話變相喺香港上市，嗱，即係成個中信集團變咗喺香港上市啦。 唔係上咗市咁，中信太富， 中信太富成個中信集團 係啦， 成個阿媽 嘅，即係佢 part of 嘅一嚿嘢喺香港度上咗市，但係佢後邊其實有好多嘅資產噶嘛。即係有好多業務㗎嘛，個業務 嗰啲業務係賺定蝕，有毒冇毒。 但係而家個問題就係話佢一鋪個用個喺香港嘅上市公司，佢食翻曬佢所有業務，變相就係成盤嘅嘢就全部 pass 曬落去上市公司度啦。 咁唔好講得咁複雜啦，即係好簡單，恒生係香港嘅上市公司，恒生收購匯豐，係啦。 嗰、那個蛇吞象嘅意味都有啲咁嘅類似啦，嚇咁、當然嗰啲匯豐香港都有上市啦。咁喺 即係話佢將大陸嘅資產 全部拍曬落， 即係轉曬落香港公司嘅名下， 係啦， 即係佢銀行裏邊啲存折就過曬落去，即係個阿仔嗰度啦。 可以咁講啦，可以咁講。 啊，呢、這個 最簡單嘅講法係啦，所有阿媽嘢俾曬落 ，under 翻落個仔嘅控制控股之下， 阿媽老人院啦。 唔係阿媽 under 咗佢咯，係啦、啊，好啦。咁我自己睇翻，譬如當日啲報章雜誌，我都係未消化到件事嘅。咁慢慢出到嚟咧，通常咧就見到有幾個取態啦。有一種咧，我就覺得好多都係好香港本位啊。即係咩就哇掂啦香港係咪先？哇，即係大集團喺香港度上市喎。呢、這個唔係仲維持翻即係呢個內地資金需要用香港一個金融中心、一個咁樣嘅窗口又好，一個咁樣嘅 financial hub 又好。即係鞏固翻香港嘅金融地位啦，因為點解咧？ 唔係呢個內地嘅官員要將佢資產搬落嚟香港收好佢，唔喺大陸俾人捉到就打靶嗰啲。 呢、這個都係一個，都有啲評論係咁樣講嘅。咁但係好更加多就係話係鞏固翻香港嘅上市地位，唔係香港上市地位，即係香港呢個金融中心地位。點解？因為之前講呢個阿里媽媽搞唔掂啊嘛，可能去美國嗰邊上嘛，唔喺香港嗰邊上嘛。OK， 好啦，大部分都係咁啦。咁我就覺得係。嚇、好香港，仲要香港角度去睇呢件事啦。咁唔係話一定錯，咁但係就覺得喂，其實呢件事仲有好多其他，亦大家應該要知角度，譬如話對香港或者對其實對內地有啲咩影響咧？ 咁所以咧，我就覺得主流媒體咧唔係好多答案喺度，而網台咧就幾另類嚇。咁所以呢度一定要同大家分享一下。咁當然 ，OK 嗱，我哋上嗰兩集都有提及過呢個一戰啦，呢個熱血同埋熱血本身有一戰嘅語政治咧，再加上同呢個 MyRadio 嘅大香港早晨啦嚇。咁、其實佢哋已經係好貼近嘅事噶啦，講好多好多話題都好。咁我哋陣間有時間， 而且又係金錢師啦， 咩啊？ 而且又係金錢師，事情應該係需要識嘅。 是咩？系咩？ 你又想人哋揾翻个嗰段 YouTube 出嚟？ 咪高正物啊！哎呀 ，sorry， 仆街， 你死啊！你死啊！我净系睇 YouTube 啫，你又提埋 PVN 制啊！ 好嘅，嗱咁咧，然后咧，当然，萧生亦都因为咧就讲星期四晚啊嘛 ，OK， 咁佢都即刻又提及到呢件事啦 ，OK。 萧生乜嘢都识噶嘛？ 嗱，呢个你讲嘅，跟住嗱，咁萧生同埋黄杨达究竟系点样评论呢件事咧？有几有趣，有角度，各有唔同嘅睇法啦。我呢度輕輕截錄咗每個節目嘅大約分零鐘嘅時間，分別咧就係、星期中信星期四月廿七號啦，嚇廿七號星期四啦，就係逍遙遊裏邊咧，就係其中一節就係中信太傅鯨吞武企，榮氏王朝結束。因為之前就榮子健啦，大家好清楚啦。其實佢再對上即係全部都係即係榮氏家族嘅一個 藝人 啦。係啦，係啦。咁然後咧喺呢個大香港早晨裏邊咧，就係、第九集中信太傅收購母公司。好，聽聽，跟住我哋翻嚟再傾。 咁就喺呢一個，首先第一就係牽涉到幾樣嘢啦，就係、中信太傅係買曬中信嘅全部資產。 系 咁样嘅情形咧，佢嘅象征性意义咧，因为中信太傅咧所含有嘅嘢，佢嘅业务主要系乜嘢？系好唔 sexy， 即系自从澳洲蚀咗单嘢之外咧，系、 即系嗰啲磁钢啊嗰啲， 系啦系啦，即系佢 accumulator 输咗百几亿啊嘛， 系 吓 百五亿， 输咗百五亿啊嘛，咁其实咧荣家咧就开始咧就要喺中信太傅度咧腾出噶啦、中信太傅咧就由中信总公司拥有噶啦，即系嗰刻。而佢嘅生意咧就注重咗開鐵礦，大家都知道咧，鐵嘅價錢咧就跌跳得好犀利啦。係啊，呢一年呢啲咁嘅業務，而嗰啲賺錢嘅業務咧就喺北京嘅。咁所以既然榮家咧就已經褪咗出嚟啦，咁所以先至可以其實咧，香港嘅中信太傅咧就係榮家噶嘛，曾經一段時期俾咗榮家噶嘛。係啊，咁咧就係咧正式由大陸嘅母公司 take over 咗香港嘅中信太傅，即係榮氏王朝咧就係、告一段落，即係呢個告永遠同中信太中信太傅咧就脱離曬任何關係，即係咁樣係。好啦，咁你講講即係呢個榮家啲嘢先啦，我哋交代一下榮家啲嘢先啦，即係咁係。 係啦，咁啊榮 就係我睇，即係我覺得就係話，喂，歐美市場係復甦嘅，尤其是美國市場係復甦嘅。咁、然之後大陸不斷咁樣有所謂呢啲咁樣嘅經濟硬着陸嗰啲風險啊，再加上中信呢個舉動嘅話，喂，我都講啦，大陸嘅經濟係會爆破，爆破之前一定會爆升噶嘛。會爆升就係香港爆升㗎嘛，同埋即係你睇到嘅，即係嗰個咁嘅咩新聞話，為咩？ 多維新聞。 多維新聞講嗰樣，啊真係好信得過香港，你可以唔信香港咩？你全個中國嘅咁樣嘅金融嘅出口點，你有邊個啫？你唔通靠上海啊啲錢？點走？ 自貿區。 你點走到啊？你走唔到㗎，你始終你要做一個金融嘅對外窗口，係你全個中國只有香港啫嘛。你只有香港啫嘛，所以喂呢、這個咁嘅中信太傅移嚟香港，你話嗰個所謂走出去，我覺得嗰個目標唔係走出嚟香港咯，係走遠啲咯， 走向世界， 係走向世界咯。所以即係你臨尾喺成個大陸嘅經濟爆破之前，你一定會有一個爆嘅聲浪，你一定會有爆嘅聲浪喺香港出現，喺、香港出現， 撇啦， 然之後就撇啦， 啊， 然之後就撇啦， 即係舉高佢，自己刮一筆就走啦。 係啊，你唔係點走一粒啫？你 刮嗰筆係刮邊個人嗰筆咧？即係會唔會就係其他大陸未走出嚟？ 你哋咯，你哋會買噶嘛？ 強積金， 你哋會買噶嘛？你會瘋狂追捧噶嘛？跟住呃鳩啲基金啊嗰啲咁樣啊，困下大馬石啊，買唔買大馬石梗係冇你咁撚蠢啦！屌你老尾，大馬石梗係放得快過你，屌你老尾！咁啊，即係大家輪轉啫嘛。咁啊，最後邊個死？最後邊個死啊？六死好難講嘅，六死誰手嘅呢啲嘢咁樣。咁但係始終都係會，即係佢要走出去，佢走出去，無論係撤資又好，無論係 cap 水又好，你始終係需要借助香港呢個地方咯。 咁我覺得如果呢單嘢成咗嘅話咧，如果呢單嘢成咗嘅話咧，即係我講中信泰富呢個咁樣嘅由子公司收購母公司呢單嘢成咗嘅話咧，係會陸續有利嘅，我覺得。 好啦，嗱，點解我覺得好有趣咧？就係話你見到兩個節目嘅風格啦，同埋都幾貫徹翻。 特別嘅，阿蕭生你講，阿蕭生交波俾黃大講嘅， 勁咯！你啲咪 crossover 啦 ，OK？ 你見到嗱兩個好唔同節目嘅嘅風格啦，係兩節目嚟嘅。咁啊嗱，譬如話講緊第一節就。唔係，嗱講翻蕭生佢先，嗱蕭生好強就係講歷史啦，咁同埋其實佢好多以往嘅一啲經濟事件咧，即係蕭生都會用一個講翻啲歷史人物嘅嗰種咁嘅轉變嘅角度啊，尤其是即係大家知道，即係佢對可能七八十年代嗰啲嘅人物就嗰啲故事好多好多好多故仔聽啦，係咪？咁所以咧就好得意就係譬如呢單嘢咧，佢講好多就會講好多榮氏家族嘅一啲歷史啦，嚇咁你見到咁所以，但係如果即係譬如呢單嘢咁，大家去如果有興趣講，亦都佢都會講翻即係對榮氏之前嘅一啲咁嘅發展啊、轉變啊。咁譬如之前佢度，譬如如果你講蕭生講人物嘅，咁最耳熟能詳嘅係講呢個李嘉誠啦，嚇、等等咁樣。 黎智英啦， 係啦。咁啊呢度得意啦，其實亦都 係。有劉慧卿啦。 劉慧卿有啲咩歷史啊？ 白 云 鹏啦，人物啊嘛，你讲 哦，就是、好啦，咁但系去翻咪黄杨达咧，又就好金钱师嘅风格啦，就系佢又会用宏观地讲，其实咧，如果大家睇佢啲小说或者以往佢对于一啲内地啊香港个金融中心嘅评价咧，就系 冇嘢， 啦啦，你笑乜鬼啊你？ 笑声真系， 慈生真系好搞笑，咁然后咧就佢 出咗未啊？呢个 咩啊？ 金錢師係咪爛咗未定係 完咗啦係嘛？ 未完。 未完咩？唔係本好厚本第五本嗰本咩？ 唔係佢留咗條尾巴啦，咁寫定唔寫就唯有係適當嘅時候佢會寫嘅。 哦 ，OK。 工嘅時候咪會寫咯，繼續。 哦，即係而家係暫停咗嘅呢個，即係刺客同呢個阿斯。 係一齊休息一下先。 唔係金融刺客係第一部第一二部嘅命題嚟嘅，跟住之後都係叫金錢師。 最尾兩個故事啲人物又 crossover 咗 好啦，咁、那個通咧就都係咩咧？就係話，譬如中國個資本身個資本嘅結構好多問題啦，咁啊藉住香港嘅 cap 水啦，主要個通都係咁樣嘅。咁所以你見到佢呢單嘢咧，佢角度咧就嗱，佢又冇正面咧，其實兩個節目都冇正面講翻收購呢單嘢有啲咩特別影響。咁譬如黃大佢就會吞翻去就係話，你見到呢單嘢咪見到咪就係內地好多錢都係要借香港呢個咁樣嘅國際撳錢中心去提翻啲錢走咯嚇，咁啊所以咁但係所以咧，如果要令到你嘅要 cap 得水，一定要挫高你嘅市啊，咁你見到就兩個節目嘅風格啦，我就主要係先分享呢兩個節目嘅嚇、有冇未有補充啊嘛？未咧咁我就繼續講噶啦。 好，講埋先。 嗱，咁咧我點解又要講下 Yu Jun 咧？咁我係好佩服嘅咁樣啫。嗱，其實 Yu Jun 咧，佢喺幾日之前咧，佢喺 Facebook 出個 status 啦，咁就係話佢覺得三月好令佢好不安，係令佢好不安。咁然後咧，其實佢喺星期四嘅今日講故仔嗰度啦。今日講故仔 嗰集應該係星期二嚟嘅。 星期二係唔好意思，係星期二。 應該星期二嚟嘅。 星期二嚟嘅。定係咪轉咗星期四啊？ 唔係， 繼續講。 啱啱係 嘛？ 係星期二嚟？ 星期二好啦。咁就所以星期二嘅時候咧，咁佢都係阿 Dick 同佢做啦。咁啊，佢都維持翻嗰個語調，都話好奇怪。咁啊，主要講咧就係話有啲事咧，應該發生嘅，冇發生到。有啲事咧就唔發生，就又 keep 住咁發生緊咁樣。咁佢講其實有幾單嘢嘅，即係以我所知。咁其中就係一啲即係一啲國企嘅改革事件就冇出現到啦。咁其實仲遠啲，仲有啲嘅，即係譬如話之前有單嘢就講反嘅民營銀行牌啦。咁其實有一啲公司咧，我哋以為有咧，最尾都冇嘅。咁同埋有啲重組計劃都係冇發生到啦，咁樣。咁即嗰時咧，就耀尊就覺得有啲奇怪。嗱，咁呢個就你見到係早於，即係唔係話遠嘅，即係早於星期四嘅呢單嘢出現之前咧，佢有咁樣嘅諗法嘅。好啦，咁到星期出現咗之後啦。哦，咁佢話究竟關唔關事咧？呢啲嘢咁樣，咁於是咧佢就係我推薦下，即係發覺咧呢個 DBC 咧嘅財經節目咧，竟然我覺得做得幾好 嚇，整個都做得幾好其實。 係咩？哦 ，OK， 咁即係當即係對於佢，即係佢發展之後啦，即係Now 嘅某高人過咗之後啦，咁條線揼得幾靚啦咁樣，咁我又輕輕嗱呢個我截錄咗佢咧。又要介紹下呢、這個就 DBC， 咁其實陣間我可能輕輕再講下佢啲節目啦咁樣。咁啊咩啊？ 贏盡天下。 係啦係啦，贏盡全場，贏盡全場係啦。咁然後咧就係27號嗰集，咁佢有五節嘅，第四、第五節咧就有 Yu Jun 啦。咁然後佢都講呢單嘢，咁啊聽聽。 喺兩會之後嘅三月， 成件事好似消失得无影无踪咁样，冇人再敢 touch 呢啲咁嘅央企改革，亦都冇人再敢去提呢个咁嘅央企改革。 嗯、 直至到琴日就出现一件好特别嘅事，就系、大家都知道就系全城热烘烘嘅中信泰富事件啦。咁、跟住直至琴日到今朝。即係我同好多國內人去聯繫呢樣嘢啊，即係傾開呢樣嘢嘅時候咧，即係佢哋俾我嘅感覺就係話咧，佢哋即係佢哋啊，唔係代表全部啊，即係佢哋有啲嬲嘅，係佢哋有啲嬲嘅，即係點解咧？就係話你中信泰富算係老幾咧？ 哦， 即係當然喺中信泰富喺中國嚟講算係好老大哥嚟㗎啦，但係喺過去嗰十年中信泰富或者中信集團嗰個喺國內裏面嘅發展，其實佢真係微不足道㗎嘛。 嗯， 啊，你就算連保理集團都已經係超過咗佢咁滯啦。嗱、啊，咁佢係好微不足道嘅。咁點解你中信集團你可以喺一個咁短嘅時間之內，可以推一個咁大型嘅整體上市計劃出嚟呢？ 嗯， 喂，排搭車都要排隊啦，係咪？何況你而家打尖係打到去龍頭嗰度喎，兼且你打尖嗰個係一個300磅嘅肥佬喎，你上咗車之後你塞住咗成架巴士啊，大佬，後面嗰啲冇得上車喎，即係冇得行㗎喇喎條路，咁你等下班車喎，咁所以其實好多啲央企老闆呢，我諗即係到而即係而家我係講緊啲貧死嗰啲央企老闆，即係會係好嬲嘅一件事嚟嘅、喂，我搞咗咁耐，邊個係 propose 嘅買家 financing， 我全部已經係幫我已經係搞掂曬㗎啦。等你壓個頭，我已經開得波㗎啦。你而家突然之間你褪隻2000多-3000億嘅中信集團、中信泰富整體上市計劃出嚟，喂，我真係會不滿㗎喎。係咪先？咁所以我就將幾樣嘢諗埋一齊咧，就解釋咗我自己嘅解俾自己嘅解釋啦，就係話點解會 咁樣搞一個直落式咁樣咧？ 嗱，首先我哋要啱即係回應翻。繼續講翻就係話，點解會有整體上市呢樣嘢先？ 係， 即係點解邊個 day one new 呢樣呢四個字出嚟咧？咁、其實開頭嘅時候整體上市啱講咗啦，其實有兩個目的嘅，就係第一樣嘢就係中央睇就係叫做價值浮現。梁心欣你間公司即係本質幾好㗎？點解你上咗市之後咧？香港上咗市之後咧？好似不務正業咁樣亂七八糟嘅咧，搞到嚇 好多雜嘢喎， 好雜不楞咁樣，係咯，我而家我發覺你上市嗰陣時係鋼鐵公司，你而家變咗一間航運公司喎，咁樣嚇，咁不如你做個整體上市啦，等阿媽擠啲資產落嚟，令到你嗰個主題發揮到， 係， 咁你嗰個投資價值就可以 體現啦 咁樣嘅，咁另一樣嘢咧就係關乎於咧，即係其實好講原材料啊，當整體上市其實係原材料股嗰度走出嚟先嘅，就係譬如係話有啲嘅鐵礦石公司。有啲做鋼鐵嘅公司就係話咧，喂，我價值浮現唔到出嚟嗰個股市，喂，點解啊？因為我個成本咧，鐵礦石個成本咧喺母公司嗰度，喺阿媽嗰度，咁所以啲投資者成日質疑就係話咧，我做啊做得多啊，但係咧個成本就食曬啲盈利，咁所以我股價咪長期唔喐啦。咁跟住國務院就話咧，得你都可以整體上市，喺阿媽嗰度咧就掉啲鐵礦石資產俾你，係等嗰個上游係你嘅，生產又係你，下游亦都係你咧，咁你可以就發揮到你嗰個價值投資啦。咁如果你將呢兩個理念去套入今次嘅中信泰富裏面，你覺得係發揮唔到嘅，係完全係冇呢個嘅所謂嘅整體上市嘅效能出嚟嘅。因為第一樣嘢啱講過啦，佢雜牌軍買雜牌軍都雜鬥雜嘅啫。仲雜到不得了喎！做完之後係咪？即係真係基建又有，真係農業 又有， 全部都有。咁你第一樣嘢就做唔到啦。咁第二樣嘢就係話你個價值浮體現嗰方面，你似乎你見到今日啲大行即係 initial 嗰個 reaction 都係話，喂，嗰扎嘢係咪咁值錢啊？ 同埋佢攞錢㗎嘛，其實 係咯，同埋你都攞得好大嚿噃咁樣嚇咁。又係體現唔到咧，就係話令到間公司嗰個嘅投資價值嘅凸顯嘅，甚至乎仲會俾人更加質疑添。咁所以點解會係一筆過2000多億咁樣掉入去，而唔係 face to by face 一層層咁樣搣落去嘅時候咧？咁市場先至有個 reference 㗎嘛。如果你第一下就擺個中信證券落去，咁大家市場反應都係應該會好謹慎啦。咁但係發覺咦都 OK 啊，跟住第二次就擺咗啲類似中 中信銀行咁樣落去啦。啲人話哦，原來你係想咁，咁你個價值咪慢慢去體現到啦。你唔會一次過咁樣掉落去噶嘛。 嗱，點解會長少少咧？就是、因為係第四同埋第五節嘅。咁我覺得係呢兩節好值得大家，即係你關注金融嘅啲單嘢咧，即係如果或者你係金融業咧，其實即係我好值得聽飯，即係呢個係好我自己好好推薦啊。咁點解誒？因為啲網友咧，其實呢個 DBC 咧，即係我諗大家網友都未必會特別聽佢嘅節目啦。咁同埋咧，因為佢係冇下載嘅。 同埋因為我哋唔想中唔長，我哋想偷工個減料。 唔係，同埋佢係冇下載嘅。咁所以咧，大家如果你去翻，因為我都覺得少少唔方便嘅去 DBC 個網站。咁大家去翻節目重温啦。咁其實你見到節目嗰啲名咧，好似都全部都咁上下咁樣嘅，贏盡全場啊，贏在起跑線啊。咁佢就係27號啦，亦都係星期四啦，咁啊贏盡全場。上週裏面第四、第五節 ，OK。咁當中咧嗱，見 Eugene 咧就點，我截錄咗兩段説話。咁我覺得係即係你大家就會可以嗱，又學下蕭生啦，即係呢個咁樣嘅諗嘢嘅方法嘅角度。嗱，佢 Eugene 咧先解釋翻究竟呢啲國企嘅收購裏面咧，通常背後嘅理念係咩先？嗱，你見到呢度見到佢對於內地嗰個運作真係好純熟嗰個故事。通常兩種方法啦，咁詳情咧再聽翻。因為有時候，譬如話，我哋好多好多，你知香港嗰種報道嘅標題黨式新聞嘛，通常講完收購之後就理咩股價咯，係嘛？即係譬如話，之前嗰個雲遊咁收購完啦，呢個神 X 之塔咁樣，爆升，跟住之後唔理噶啦，係啦。咁點解佢咁收購咧？即係有背後有啲乜嘢嘅理念咧？有冇啲乜嘅動機咧？呢啲通常我哋香港嘅報章好少去到咁深入嘅。OK， 咁但係你見到耀專就係啦，佢先分析翻傳統以往嘅啲國企嘅收購合併係應該用啲乜嘢嘅理念。今次套用到喺中信泰富嘅或者中信集團嗰度咧，佢覺得唔似、哦。好啦，咁然後就再講翻就係究竟配合翻，咦會唔會因為咁樣，所以令到本身嗰條隊啊，或者本身嗰個玩法係改變咗，咁而令到個市場氣氛差咗，而從而啲股票咁樣掟落嚟咧？嗱，你見到佢有個好邏輯性咁樣嘅推論，係咪一定啱咧？冇人知。系咪先呢啲咁嘅哇咁嘅大單嘢係咪？即係可能你除非你身邊有撚你先會知嘅啫，係咪先？都係推斷方法。咁你見到咧，姚專嘅角度咧，同普通嘅主流媒體咧個標題係好唔同嘅。嗱，主流媒體本身都好正面嘅嘛，覺得哇勁、哦，中信泰富。你知香港自從呢個李澤楷事件之後咧，對啲咁樣嘅大型收購咧，覺得好勁噶嘛，覺得哇蛇吞象，我仲要係香港上市，哇威啦，威到冇咁威啦。咁你見到但姚專嘅角度就唔係、哦，喂內地原來可能係。唔 OK 喎呢單嘢打尖喎原來，咁你就見到嗰個角度之唔同啦，咁呢個就好覺得一件好特別嘅事件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樣樣嘅， 唔係奇怪嘅，係即係第一樣嘢嘅係好少真係會咁樣成炸。由阿仔度買起曬， 噏曬落去咯。根本係個阿媽噏落個仔嗰度。 第二樣嘢我反而會咁樣諗嘅就係話點解會係我哋都聽過好多消息啦，亦都知道其實真係好多嘢棒隊啦。咁但係點解會突然之間喺呢個時候去做一個咁大嘅動作呢？反而係背後會唔會係有另外一啲人覺得？臨走佬前一定，即係我都相信嘅係一定攞錢嘅，即係你咁樣做法 ，OK， 咁當然啦，咁當然係一定係一個好龐大嘅集資啦嚟緊，咁你要 cap 翻曬成個母公司嘅錢啦，咁但係呢個作用在於我諗要即係背後要諗下嘅係究竟即係榮山後面背後係啲咩事咩人去做咯， OK， 即係我即係。我都同意嘅就係耀專上個禮拜講，即係你講開嗰日講古仔講嘅就個國家安全嘅問題。咁、個國家安全嘅問題其實唔在乎於嗰、那個政治上或者區域上，而係根本我哋有好多唔知道嘅國家安全，在於係要穩定翻成個局面，而個背後根本仲可能喺度喺台底。你压我，压你喺度斗紧嘅时候嘅话，咁呢啲其实都可能系其中一啲动作嚟咯。呢个系我哋解释唔到。 留意啦，其实对香港系即系影响系深远啦，呢单嘢系咪啊？ 变成咗一啲权斗嘅题目啦。 系，冇错。 因为即系今日录音礼拜六啦，你会见到苹果一大个标题报道头版，大家都知咩事噶啦。 咩啊？ 俊康。 俾 人抄啦嘛 ，OK， 系 讲噶嘛，俾人抄啦嘛，系啊，咁所以就好多呢啲奇离嘢发生噶啦， 系啦，咁啊又轻轻讲讲呢个 DBC 数码电台啦，都几得意，即系我啊当佢网台咁听嘅，基本上系吓，即系当因为我上网去听佢啲节目啦，咁啊几得意嘅，即系嗱，如果你讲翻，咁其实佢系个主，即系你都系主流嘅，即系特用大电波噶，咁啊你讲翻一个电器大波里边嘅财经线里边咧，咁啊比较出名啲就系新城财经台啦，咁啊我亦都入。 去又聽下啦。咁啊，發覺其實真係不能夠睇小呢個 DBC 嗰個咁樣嘅發展啦，嚇、啊，即係嗰個財經。雖然就當即係喺大班眼中就覺得呢個 DBC 咧就係更加浪費金錢啦，嚇、啊，因為即係、就是、因為大班其實啊，好似係呢個大軍佛都有講過下嘅，嚇、啊，我都聽咗。咁佢話啊，如果 DBC 啊咁啊，而家成億啊啊，話再嘥錢啦咁樣。咁啊，咁但係的確咧係，我覺得我從乜嘢方面覺得 DBC 嘅財經台做得幾好咧？嗱，如果大家去翻新城咧，首先新城要 login 好麻煩，我覺得。咁同埋新城咧，你見到佢嗰個節目嘅調動咧，都係比較傳統式嘅財經節目嘅主持啦，嚇、啊，即係如果比較為人熟悉啲咧，咁我都有。譬如係都係， 例如即係 唔係應該咁樣講啦。 嗱，譬如香樹輝啦，黃偉傑啦，我輕輕講埋，即係譬如話你即係傾 Sir 咁呢啲，就係即係好傳統嘅一個財經嘅人物啦。 你咁講已經比較出名嘅人物。 係啦，咁 成咗名嘅人物。 係啦，咁譬如 DB 數碼電台，我幾欣賞咧，佢係用梁心欣去做一個主打嘅。咁、梁心欣，如果你大家係有 Facebook 嗰度跟翻佢咧，佢有個朵就叫小炒王啦。咁其實呢個係幾網絡年代嘅一個人物嚟嘅，我覺得即係網絡年代嘅財經即係新進嘅人物啦。咁你咁所以見到成個做 DBC 嘅財經線咧，嗰、那個感覺咧係冇咁悶嘅。以一啲譬如即係我哋啲可能啲叫年輕啲嘅即係嗰啲嘅投資者嚟講啦，咁啊幾過癮嘅。咁同埋個風格都幾即係請嗰啲人咧都幾輕鬆。咁啊當然咁啊大家都知道啦，佢同 Now 嘅關係相當密切啦。而家你 Now 咧係可以聽到 DBC 嘅電台啦，已經有啲電有啲唔知第八七幾定係乜鬼嘢咧係，哎係啦，現已登錄咗 Now 啦。OK， 阿德有冇補充？ 講到新城嘅時候，新城就主要係將成為 airtime 賣咗出去嘅新城財經台，咁有啲時段係俾個別嘅人士去買咗，然之後佢自負盈虧地去揾廣告啊，即係成嘅。咁所以即係聽落去，如果你問我個人角度嘅，係絕對唔持平咯，嗰啲人係啊，係啊，就係咁咯， 絕有態度啲。 唔係同埋駁斥多少少嘢啦，頭先黃仁達所講啦，咁就係話， 但以上內容 係唔係咁就係話即係。你要走佬之前一定要炒爆，咁、那個問題性好，我會咁樣睇嘅就係話，你呢一刻炒唔炒得爆係一回事，有冇錢去炒爆，反而嘅係走佬嘅重要多咯，即係我會咁樣睇，所以唔好睇背後嘅係一定係炒爆咗先至會走佬，調翻轉嘅係可能嚟緊嘅係好慘淡地個個都要走佬咯，係啊。 唔係咁，同埋呢個即係如果要散， 會唔會育成咗之後，育成咗， 育成個市啊， 即係完成咗個育成之後就會走咯。 係，唔係，但係咁，但係都再補充一樣嘅啦，即係呢個如果要散貨，必須夾高股市咧，呢個已經係好大時代嘅做法啦。 係， 即係要走就大把方法啦。邊個話跌市冇得走啊？跌市係賺得最多嘅，我同大家講，跌市賺所有嘅對所有嘅大戶嚟講，跌市係最快速度裏邊能夠集資。 冇，邊有得息咧？ 係， 或者補充翻少少咁咧？ 係， 補充翻少少，其實咁。我哋 call 呢樣嘢對我哋網台有咩唔同嘅影響 咧？ 好多網台咧都有財經節目嘅，其實 係 即大部分網台啊，必定會有嘅節目係咩咧？ 係 足球節目啦， 電影啦， 係 啦， 財經啦， 係 呢三樣嘢咧 係綜合時事啦， 綜合時時政啦， 係啦係啦。 喂 ，sorry， 問一問先 ，MyRay 台長係冇財經嘅係咪啊？而家 咦係喎 ，MyRay 好似冇財經，蕭山就有嘅，咪 係 MyRay 都曾經有宏觀經濟嘅。 是 你 唔係 我即而家喎， 而家就冇嘅。反而蕭山，我記得就好似仲有 好多新聞咯。蕭山 已經去咗做點播，當 TV 嗰度咧做財經節目嘅。咁曾經出現咗個節目咧，就係吳嘉信咧屌鳩啊呢個大狗咧，而 ban 咗佢 ，ban 咗阿卡， 列去為不友善嘉賓嘅。 O K，unban 咗啦 ，unban 咗佢嘅。咁而點播多 TV 咧正式式咧就係同頭先你所講新城賣咗時段。然後自負盈虧的情況的營運模式是冇一樣的。 嗯、 我想講的就是每一個網台都會搞一個財經節目的、 嗯、 大部分啦，不要話一定啦，即大部分去搞的財經節目咧，很多時就會找翻啲咩人咧，揾翻啲相熟的人 有知名度啦， 有知名度的人比較少咧就話我哋自己亂咁去想一些嘅。即或者一啲叫炒家啦嘅形式嘅去做啦，咁另而反而咧喺 J2 曾經 J2 咧就試過咧做一個節目咧就係、是、關於即時去炒嘅， 係即係打類似打機， 我要炒股仔， 我要炒股仔啦，仲要係咧 幾個師奶 嘅，係正喎， 好想做呢啲啊！ 係啦，咁咧係試過， 不過點啊？嗰個情況係點？ 個情況，因為我有睇嘅，係幾得意嘅，其實幾有娛樂性咁，但係冇咗㗎啦，因為我節目係做咗幾個月嘅啫，咁可能嗰幾個師奶炒輸咗， 唔夠經費，唔夠經費， 炒輸咗，咁啊曾經 J2 做 爆筆值， 爆筆值，炒輸咗，咁但係係幾吸引嘅，即係其實有財經節目有好多種方法去 係 嘅，即係想講翻，唔一定話我要好專業或者我哋要識好多嘢，呢個係一個方法，即係識好多嘢當然好啦， 係 用拳鬥形式去解構經濟，亦都一個方法啦，或者我哋市井師奶，我淨係。估計個股價會點？哦，中信泰富有冇得炒啊？炒幾耐？一樣都可以一個好嘅財經節目咯。 嗯， 係啦，所以即係可以喺網台大家自己去諗下。 冇錯。咁啊喺網台邊咧，當然有兩個收費嘅網台咧，即、就、係、是、都會期待睇佢哋點樣分析嘅。咁一個就係黃冠一黃 Sir 啦，一個就係 Q 仔 Q 爺啦。咁、但係因為兩個節目我都未。節目咪特別聽到，咁啊，各位即係如果聽係聽係佢哋嘅會員，又聽到啲咩對於中信泰富精辟嘅見解，咁都可以分享一下。 Q 爺應該會有節錄嘅， 通常佢都喺 Facebook 嗰度啦。 通常佢有大件事嗰啲咧，佢都會節錄一段仔佢擺出嚟俾大家即係聽嘅。 冇錯冇錯，咁但係我又未特別留意 啦。 冇錯冇錯，留意 Q 爺，佢幾每日都有個 update status 嘅，基本上 OK。好，咁啊，關於中信泰富顯露呢個網台講財經時事咧，就差唔多啦。咁啊，呢一節咧有整首歌，我哋話風一轉啊，講起呢個文化現象。咁咧就係由 Shirley 同埋慈禧憤負責。 首先 呢個波寫得咁靚， 差少少先。如果大家用開即係上開呢個高燈咧，如果用呢、這個 係 啊 呢單嘢要講啊， 其實呢個阿連尼住嗰個 LIHA 咧就復活咗嘅。咁咧就佢就上翻架，咁就之前就同阿方丈有啲拗叫啦。 喂，你講下呢個 app 係點樣先？ 個 app 係一個好方便去瀏覽呢個高登嗰個討論區嘅語言嚟嘅，即係個 apps 嚟，即係佢好順暢，即係佢之前就係出名快啦、順啦，高登冧咗之後咧，佢都仲可以睇到少少嘅。 咦，有啲似輕似呢個 係啦， 先 嘅。係啦，即係總之即係呢類啦。咁後屘就即係CEO 啊林祖信就話，即係有啲第三方嘅 app 就即係。有啲喺佢度攞啲資料啊，佢諸如此類，咦吟吟啦，總之不受歡迎，不受歡迎嘅 apps 啦，係 unfan 啦，咁最後就佢喺三月頭嘅時候就停咗個，即係將佢個本來免費嘅，佢個有收費版啦，咁收費版就係經即係再多啲功能啦，咁但係啱啱就今個月尾就佢就上翻架，傾翻點數啦，咁就變咗一個收費嘅 apps。 哦，幾錢？幾錢啊？ $10。 哇，咁十 蚊係永久啊，一年 永久永久， 哦，永久咪算咯。 咁你自己揾啦，佢就其實你睇佢個 Facebook 嗰個網頁咧，佢有一句好抵死嘅講咗出嚟嘅，佢就冇落任何嘅保護機制嘅，如果俾人盜用咧，佢都吹你唔漲嘅，佢就咁講嘅。 O K， 咁啊，自己 各位高登巴達斯達就可以啊，留意下啦。O K， 咁啊，講翻只歌啦。 唔係你講呢個文化現象先啦。首先就係阿慈芬佢就話：喂，呢首歌咧近排都好 hit 嘅。 其實你睇翻喺高登嘅娛樂台啦，咁見到有幾個 keyword 就不停咁出嚟嘅， 係 依個叫 faith 啦，依個叫天堂 天堂鳥，哇！ 係啦，咁大部分都係即係一紮嘅 post 都係講緊呢兩個組合啦， 係 咁大家有勇氣嘅去 YouTube 揾一揾。佢哋嘅主打歌新派台歌 系嗱呢首歌咧，我系 几欣赏， 好欣赏。我觉得无论喺个造型啦，喺歌词啦，喺呢个台风啦，同埋嗰个氛围咧，都系拍案叫绝嘅。大家如果我建议大家咧。就嗱，即係當然，如果你真係冇咁嘅時間咧，咁你就聽住啦。你聽住，你就算雖然我覺得你就咁聽冇睇個 MV， 你只能夠欣賞到佢嘅30%， 唔得， 係爭啲嘅，係真係唔得嘅。 得 係啦，咁但係如果你真係唔得，你就聽啦。咁但係如果 即係唔可以齋聽， 你有時係你有時間咧，你就係上網揾翻一首歌啊，亦都我哋播呢首歌就係、是、叫《登陸太陽》。啊！個天堂鳥一個咁樣嘅一個新晉最 hit 嘅， 唔好播足 男子組合， 我真係拜託你唔好播足，我驚啲人受唔住。 得嘅，得嘅，你睇 有我哋啲網友啊，去到呢刻嘅網店仲聽緊，有啲咩未經歷過，其實係咪先？ 你太睇少啲網友啦。 聽完之後，第三次我哋講下呢個咁樣嘅。 我都係最後都係要勸告大家，要有畫面，要歌影視一齊享受先至齊完。 最好有咩全景聲， 係 全景聲咁樣去播。你聽呢首歌， 冇錯。 我哋第三次翻嚟講下點解我哋要 將軍自己 揀呢首歌。 发射这座青春火箭，迅速用信念去充电，撇下老掉了的经验，奇遇便发现，哪怕太阳融化我的脸，扑向太阳晴朗天，光烧滚断我一切，无论宇宙压力都将我压低，喜欢思想惯性复制，无论笑像气让我想法滑稽，豁出去，这晚无边际，我要探索一个星系，定个定律去将盛世太封闭，为何人人顺从编制，我要打破规例，设立另类派系。要是跌下了多一片，沿路遇陨石会熄灭，背着喷射器的火焰燃亮着气焰，占领太阳才算最光年，照见我们前进片，光烧滚了我无论宇宙压力都将我压低，推翻思想惯性复制，无论笑像气让我想法滑稽，豁出去，这晚无边际，我要探索一个星系，定个定律去将盛世太封闭，为何人人顺从编制，我要打破规例，设立另类派系。定律去尽盛世，嘿，为何顺从编制？原来地球很细，我。